Thank you.

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线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